想听玉米，想听玉米，想听玉米，想听玉米，想听玉米，想听玉米，听玉米，听玉米，听玉米，听玉米。尝尝面线，尝尝面线， 尝尝面线，尝尝面线， 尝尝面线，尝尝面线， 尝尝面线，尝尝面线， 尝面线， 尝面线， 尝面线， 尝面线， 尝面线， 尝面线。 真好吃，真好吃，好吃好吃。真好吃，好吃好吃。 搓搓汤圆，搓搓汤圆， 搓搓汤圆，搓搓汤圆， 搓搓汤圆，搓搓汤圆， 搓搓汤圆，搓搓汤圆， 搓搓汤圆，搓搓汤圆， 搓汤圆， 搓汤圆， 搓汤圆， 搓汤圆，搓汤圆，搓汤圆。 真好吃，真好吃，好吃好吃。 想听玉米，想听玉米， 想听玉米，想听玉米， 想听玉米，想听玉米， 想听玉米。